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第三節嗱，即係要講呢個問題咧，其實就首先有幅地圖先啦。如果冇幅地圖咧，就難搞啲。咁而家藍色又見到咧，呢個就應該係裏海啊。咁啊，邊度係中國咧？嗱，呢邊啦，而家呢邊啦，喺呢邊，呢個新疆嚟噶啦。咁烏茲別克喺邊度咧？烏茲別克就呢度嚟嘅，係嘛？即係介乎喺嗰個新疆同埋裏海之間，係咪啊？咁佢下邊咧就係阿富汗，呢個咧就側邊啦，土庫曼。咁啊，上面咧喀薩克斯坦，咁喀薩克斯坦其實好 Q 大嘅，係啊， 甚至乎係中亞裏面最強經濟體， 係啊， 因為靠住。 不過咧，就我諗香港人唔係太熟嗰個地方。 嗱咁啊，中亞其實過去有人會歸納埋六國，包括阿富汗。咁其實佢哋每一個國家後面都有個 stan。咁其實都係一啲伊斯蘭國家嚟，喀薩克啦、土庫曼啦、塔吉克啦、吉爾吉斯同埋阿富汗仲有烏茲別克，其實佢哋大多數好多人都係同蒙古族係好有關聯，咁其實要扯翻到佢過去蒙古人西征嘅時間咧，好多啲後裔留喺度，咁後屘佢哋特厥化啦、伊斯蘭化啦，咁其實佢哋好多今日其實都係七八成都係穆斯林嚟，咁過去蘇聯時期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加盟國啊，咁另外就宗教打壓情況之下，其實佢哋好多都會比較世俗少少，咁其實近年就開始有個伊斯蘭原教旨嘅熱潮出現翻。今日我哋主要講下就係佢哋嘅裏海嘅爭奪。其實喺近呢一年咧，俄羅斯咧喺裏海方面佢有好多動作，甚至乎過去哈薩克一路佢經濟比較其他國家強咧，都係靠裏海嘅能源啦，甚至乎周邊嘅一啲就係嗰啲石油啊咁樣。 最重要其實係巴庫呢度。 係巴庫就是阿塞拜疆，其實連住呢個國家有邊幾個咧？ 嗰度應該係煉油噶嘛？ 係煉油啊！早排德國嘅默克爾咧係訪問咗阿塞拜疆，咁因為大家知道即係過去俄羅斯一路都係歐盟嘅主要嘅供應能源嘅國家嚟啊嘛，咁默克爾知道即係唔可以齋靠俄羅斯，因為佢哋自己同俄羅斯好多摩擦。咁如果你俾人鏈住嗰度嘅時候，你點樣去解決咧？就係去揾另外一個方法。找另外一個能源供應國，咁就揾咗阿塞拜疆。咁但係其實阿塞拜疆而家咧，或者甚至乎佢哋一過去都係比較親土耳其。咁而家土耳其咧都比較親俄羅斯多啲。咁自自然然咧，對默克爾嚟講咧，佢都係唔會係太過騷佢。咁其實成個裏海咧，我主要會講得比較悲情啲，就係講下烏茲別克，因為佢哋國土其實冇連到裏海。俄羅斯而家近期嘅經濟合作好多都會扯到裏海國家，例如伊朗啦，例如哈薩克啦、土庫曼啦、哈塞拜疆。希望呢個國家就係共同開發裏海之餘咧，可以穩住自己喺。 裏海有咩好開發咧？ 嗱，裏海出產咧有樣嘢叫魚子醬嘅。深海魚咧，佢分兩種魚子醬，一種黑魚子醬，一種係橙咁。咁一路喺俄羅斯都係一種好俾人認為高檔食物。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嘅能源。海底的石油另外就有啲魚產啊呢啲，咁另外就係一個戰略位置好緊要，因為過去其實最早到達裏海嘅唐人、漢人咧，其實係西漢嘅張獻啦。咁當年其實波斯人咧就昆佢就話：喂，你過唔到去揾羅馬人噶啦，你一過去呢度咧，冚棒都妖魔鬼怪咧，你就翻唔到嚟噶啦。因為佢就唔希望咧，就漢人就要同羅馬人接觸， 咁咪因為佢中介嚟噶嘛， 係個中介嚟。 中介你冇咗中介嗰、那個， 食唔到水。啊，咁其實佢就係其中一樣就係佢哋嘅漁產係喺亞洲都好盛行嘅。咁另外能源呢啲啦，咁哈薩克我之前都講過，朋友喺嗰度做呢啲能源公司。咁好啦，烏茲別克比較慘啲，佢係咁多國家咧，唯一一個連其中一個連唔到落裏海嗰度。咁另外其實佢係個鹹海嘅，另外烏茲別克佢竟然係一個有海軍的國家， 係咩？ 係，咁呢度可以講下。 烏茲別克海軍啊，呢個。 嗱，佢當時就執咗一啲蘇聯留低嘅巡邏艇呢啲啦。咁另外咧，其實佢哋因為有鹹海關係咧，就過去就會利用鹹海嚟到訓練海軍。咁呢度可以講冷門少少嘅，佢有問過韓國啊，有問過亞聯去買呢、這、一個呢啲海軍用嘅嘢。但近年嘅鹹海咧，自從蘇聯嘅到嚟之後咧，將原有嘅鹹海破壞咗。其實大家上網可以睇翻，就係鹹海喺近呢二三十年嘅係好大幅度嘅變化。而家面臨就係咧乾固啦，一分為二啦，甚至乎烏茲別克本身財政唔夠咧，就保育唔到佢嗰邊咧。而家變到鹹海得翻一忽咧，哈薩克可以保育。 咁其實令到佢哋嘅海軍就冇地自 用 嘅， 毫無用武之地， 係毫無用武之地。咁佢仲可以點樣去染指呢、這個呂海咧？甚至乎係有咩影響呢？係都係一個國家係比較慘少少，因為喺過去嚟講咧，佢係一個中亞強國，特別有一段時期大家知道，即係撒馬爾罕啦，係一個好強勁嘅首都咯，一個帝國嘅首都。咁所以就係基本上俄羅斯應該就會飛起佢烏茲比克，就唔會掕佢入去呂海嗰度。咁其實俄羅斯喺呂海佢主要嘅利益都一樣嘅啫。希望鞏固翻自己喺呢一帶影響力。 呢度係佢個後花園嚟噶嘛？咁你好簡單，你睇下當其時打阿富汗都係呢個原因嚟，因為當其時佢個邊界喺到呢度噶嘛。咁你而家冇咗啦，咁呢笪喺佢嘅角度嚟講，都係仲係佢嘅後花園嚟噶嘛，都仲要喺個勢力控制範圍之內。 唔係啊，其實你問任何一個老嘅俄羅斯人咧，佢哋一路到今日都覺得中亞係佢哋。佢哋到今日即係特別係佢哋呢個民族比較重視榮譽感，咁你叫佢哋一剎那之間就冇咗一大片嘅所謂佢哋嘅蘇聯土地，咁佢哋好唔甘心，甚至乎覺得今日都要恢復翻蘇聯嘅強盛。咁其實一路都覺得阿富汗呢啲地方係佢都覺得恥辱。 但我睇呢件事咧，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應該從一帶一路嗰度去睇嘅，因為咧，如果你話講係嗰個一帶一路，如果係絲綢之路。呢條就係嗰條線嚟噶嘛？ 過往嘅古絲綢之路其實有個地方。 嗱，如果你烏比斯克、烏比茲呢個 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斯坦咧， 因為英文都難讀啊。 烏茲別克斯坦咁冇錢，咪問中國攞咯。咁你而家習近平喺非洲都使成600億啦，即係掟出去。咁呢啲國家即係閒閒地都帶翻俾翻幾廿億佢哋啊嘛。 所以俄羅斯知道嘅，其實俄羅斯知道。 我想講唔係我唔知道。而最重要就係，如果你咁使錢法咧，俄羅斯神唔妥你。 係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俄羅斯佢知道呢個問題咧，所以過去近呢半年喺呂海好多動作，拉攏啲周邊國家。 封咗你條路啊嘛而家。 係啊，所以其實啱啱都講點解一帶一路行唔通咧，中亞已經斷咗。你要哈薩克去揀俄羅斯或者去揀中國去企嘅話，雖然過去俄羅斯對佢好多高壓，但最少起碼佢哋大家有一個共通語言，講到俄文啫。佢點樣去俄化都好， 但係俄羅斯冇中國咁多錢喎。 咁就睇下到底點取捨咯。有啲國家就兩頭奶嘛，始終小國就係中意兩頭奶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都會面對政治現實，就係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你非洲使咗600億啦，呢地方你唔使翻1000億，而且對唔住自己啦，真係。 咁另外就講完中亞啦，其實近期都係大家留意下呂海，因為我之前都有講到就係關於俄羅斯，即係專欄面寫咗關於俄羅斯佢嗰個遠東政策啦。咁另外呢度都講下世話都，即係趁呢段少少時間啦。大家知道即係過去世話都啱啱同台灣斷咗交。咁一路就佢哋嗰邊都叫開台灣就唔係淨要叫台灣嘅，叫做 Republica de China 括弧。台灣咁樣嘅，咁呢個係佢哋西班牙語係國家同台灣有邦交嘅稱呼，特別係巴拉圭又好，以前嘅巴拿馬佢哋咁叫開，咁所以大家唔使太過介懷。咁另外就係西瓦多最近斷交之後咧，其實有一班外交人員佢到今日都係滯留 喺台北， 唔係喺台北嗰班撤離咗啦，翻嚟台灣嗰班咧而家仲滯留喺西瓦 多，仲喺西瓦多幫佢未走。 因為一啲因為我有朋友佢係派咗去住做嗰啲外交人員嘅。咁因為佢係西班牙文好好嘅，咁佢就因為呢度關乎到一啲太多機密嘢咧，我唔可以講太多，只可以話佢而家到今日佢哋都喺台灣，喺西瓦多。咁另外就係會唔會牽連到周邊，例如洪都拉斯啊、危地馬拉佢哋對台嘅政策咧，甚至乎美國會覺得自己好冇面嘅，因為喺自己嘅後花園搞啲咁嘅嘢出嚟，咁跟住落嚟，好啦，到底中國要用幾多錢嚟到收買呢個國家，甚至乎？用錢買起曬啦，咁到底台灣嘅外交部仲存唔存在咧？咁甚至乎我都覺得，即係歐洲得翻梵蒂岡都係搖搖欲墜啦。咁 你非洲得一個啫嘛，非洲嗰個就應該 我哋講過啦。 史威士蘭 係啊，史威士蘭係啊。 咁佢而家咪蝕底咯？嗱，你習近平嗰度使600億啦，佢冇份啊嘛。所以嗱，佢而家都諗緊，真係。蝕底喎，真係可能遲啲盡快要同呢個 錢同嗰啲嘢咧就衡量啦，因為其實過去例如馬拉維啦，喺之前同台灣有邦交嘅時候咧，咁台灣其實用開邦交策略就係用醫療輔助你哋呢啲即係會係發展中 低開發國家，咁因為始終台灣醫療技術都基本上喺亞洲嚟講都比較好少少。咁有啲專治療艾滋病嘅專家去到呢啲國家咧，就可以大派用場。咁喺馬拉維同台灣有邦交嘅時候，其實幫到好多啲艾滋病患者。 佢一走， 一走咗之後， 咁咧就全部就 你講完，佢派都中國派啲所謂醫療人員咧，大家個效率啊效用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呢個係有啲報告寫出嚟咁樣講。咁甚至乎係其他國家周邊嘅都係有啲咁嘅情況，亦都台灣亦都有一個邦交方法，就係利用一啲慈善機構，例如佛教嘅團體，例如慈幼咧呢啲，喺當地舉行一啲辦學啊 咁但係佛教喺南美洲唔多盛行啊嘛。 唔多，但係佢會利用就係教育方法咯，就用教育去掩蓋宗教。咁亦都咧訓練咗一班小朋友咧，細個識得講國，即係國語寫流利嘅書面中文。咁 我就最近睇過個阿塞俄比亞嗰個總統識講普通話嘅。 寫咁甚至唔出奇嘅。我有個朋友佢領養咗個，即係佢助養一個史威士蘭嘅小朋友咧。佢喺台灣成日收到啲中文嘅信息，多謝阿邊個哥哥咁樣。我而家中文寫得好好啊，希望有一日見你。咁我哋真係有見面。咁亦都講到就係到底即係外交方面，到底台灣會用咩方法？知道自己係冇得用錢啦，咁用啲醫療啊，用啲咁樣樣。 我諗就比較難啲嘅，因為如果你講譬如話呢啲即係真係好基層嘅嘢咧，實際上對嗰個政治嘅影響唔係好大嘅。嗱，舉頭先個例啦，譬如600億咁樣，咁你估呢啲600億啊喺非洲嘅援助，咁會去咗邊人手度咧？咁我擔俾你聽，90%去咗。去了那些 政治人物 度咯， 其實好簡單。最近咧，即係香港。 咁如果你講得坦白啲，呢個實際上係賄賂嚟噶嘛？就等於以前，即係我哋第二節講嗰個，即係納吉咁樣。喂，你估真係起嗰條鐵路真係使咁多錢咩？咁佢梗係有回佣啊 ，kickback 俾咗嗰個即係最高領導人噶啦。 唔係，即係令我諗起一樣嘢。近期香港亞運未都即係成績唔錯嘅。咁啊，垃圾桶劉金華走出嚟講呢句説話啊嘛。 咩幾億啊？ 我哋用600億投放呢個體育，跟住嗰下我係諗緊，即係600億入邊有599億係唔知去咗邊。 係啦， 有1億係抌落去。咁即係大家諗下，即係其實 你有呢600億點解唔起多個球場咧？真 係唔係啊！你600億其實講真咧，有時佢哋講嘢好不切實際。即係近嚟香港啲官員近呢幾年咧，有一個就話自己一日24小時都翻工，每個月有個話自己每個月讀30本書。大佬，我讀開書，我一個月我係讀4-5本，已經覺得係 over all 啊！咁冇講到咁假大空呢啲。好啦，然之後咧就成日就下下都講到啲用啲錢係天文數字。其實呢一筆錢，你真係願意去幫助嗰啲基層又好，或者哪怕啲中產，其實香港唔會有咁多反對聲音。你哪怕嗰啲咩什麼嗰啲咁嘅港獨啊乜都唔會存在。你就係你連最基本連人嘅衣食住行都唔搞嘛。係。跟住自己又叫人去呢度嗰度，但係咧就屋企人攞曬外國護照去曬外國讀書。 一個教育，一個醫療，一個住屋。 你照個超聲波等3年。 係啊。 我有個朋友就係咁，阿爸走咗，就等唔到。等幾年都等不到，就咁走咗。你莫即唔 唔係玩下手，可能咧搭飛機去馬來西亞做仲好啲 啊！唔係啊，係真係噶。牙睇牙嘅價錢好多嘢，其實馬來西亞 睇牙就知好耐噶啦。但係我哋因為去馬來西亞時就聽到個消息，就係馬來西亞嗰邊咧醫生失業嘅。聽講係咁樣， 唔係最好笑係咩咧？成新加坡咧喺東南亞嚟講係一個賺醫療外匯都好勁， 好勁，因為好多你唔好講新加坡啊，泰國我哋都去過， 都係賺醫療， 賺醫療，即係佢淨有啲醫院就係做得好好嘅， 外國人啊嘛， 俾最有錢嗰班人去住。 數下啦，邊啲國家會中意去咧？嗱，文萊啦，文萊人去新加坡睇醫生係有福利津貼添。咁越南人啦，越南嘅有錢人咧，係坐2-3個鐘頭飛機，2.5個鐘頭飛機飛去新加坡去睇醫生嘅。咁有啲咧柬埔寨啊、寮國啊、緬甸有錢人咧，就會走去泰國睇。 係係。 咁馬來西亞 撞孟加拉， 孟加拉都係去泰國睇。咁就其實即係醫療。 不過我老奇話孟加拉係有好有錢嘅人嘅啫。 嗱咁樣，我每一個國家都有嘅。 咁如果孟加拉有啲好有錢嘅人咧，即係證明一樣嘢，泰國人都好窮，都好得人驚。 孟加拉咧，其實佢呢個國家咧，係全世界我覺得 所以大家會可以嘥少時間望一望。人口密度最高國家，文盲最高，佢嘅文盲去到好似成四五成都係唔識寫字。另外就是佢哋所謂低檔人口係好多好多好多。咁跟住咧，佢嘅造船業啦，所唔係造船係拆船業咧，佢哋每年都會處理外國好多一啲 同埋我估咧就好多廢物啊，即係去嗰啲地方處理。 另外就是佢哋嘅人種係信仰伊斯蘭教。 咁頭先我哋講嘅羅興亞人就原本應該就是孟加拉嘅。 孟加拉比較近緬甸地方。 原本就應該係孟加拉嘅。 其實西方殖民者咧，其實佢哋有一個習慣嘅。喺即係我自己睇開好多書，都發覺共通點就係咩咧？佢哋喺外國咧，佢哋唔太過中意直接去管理。呢個特別喺十七世紀之後咧，我哋參考翻荷屬巴達維亞，即係而家嘅印尼咧，佢哋係會揾一個中間人去幫佢哋管理。咁其實呢個就埋下咗後嚟排華嘅原因。佢哋當時又揾咗班唐人。 唔係，咁你計啲數，其實你都可以計嘅，就係好多啲問題咧，都係講當年殖民地遺留落嚟嘅問題。 到今日都存在。羅興亞人就係一個當時英國人揾佢做或者話中間人去對付緬甸人嘅一個方法啦。咁另外啱啱所講就係唐人比陀拉人用啦。咁另外， 咁香港就係印度人管香港人咯， 類似咁樣係咯，印度人咯。咁佢喺度用呢啲方法。咁個問題就係、 是，即係今日都應該收，即係收定唔係印度人管香港人，印度人做警察， 警察咯， 做警察。 咁其實就係當時候咧，其實阿叉呢個字當時候就喺香港呢個社會出嚟，就係佢哋叫差役啊。咁所以開始叫佢哋阿叉。咁但後屘唔知乜，佢哋覺得唔好聽，咁啊變到導致呢個詞咧，就係一個正，即係一個好中性嘅詞，變做負面。其實就過去，因為當時有英治時期嗰段時間就衍生出嚟一個專用詞。咁而家相後面呢個咧，就係羅興亞係咪？ 舊年嘅8月25號，咁即係呢啲相咧，就都唔係淨係一個世界角落噶啦。嗱，你睇下敍利亞啦，係咪啊？咁非洲亦都有嘅。咁最近咧，因為我哋唔夠時間講啊，就意大利啊，就有一隻船咧去到呢個應該係我唔記得係邊個意大利海岸啊，係唔俾佢入啊。咁啊引起呢個成個歐盟嗰個震動嘅。 其實好笑嘅，又唔係你接收咁，意大利有自己嘅主權控制啊嘛。但係個問題慘咩咧？你入得歐盟，你就蝕咗章。你被歐盟的法律 咁，所以有單新聞我哋都唔能夠喺今日講嘅，就係、是、意大利嘅而家選咗出嚟嗰個應該係總理啦，總理啦，薩菲尼啦，就同呢個匈牙利個結盟啊嘛。咁啊，而家就開始驚咧，就係、是、歐盟入邊咧產生一個就係極右翼嘅聯盟，就我嚟拆呢個歐盟當嘅。 英國係最開心嘅，因為其實英國更加希望多啲一啲極右啲嘅 佢心裏邊咧，而且我諗咧，佢唔敢公開講嘅，因為佢自己都即係需要呢個伊斯蘭嘅選票嘛。 都需要。咁另外，其實羅興亞咧都要講一樣嘢，就係佢哋嘅衣著，佢哋嘅生活習慣咧。同一個正常緬甸人冇分別，佢哋都係會著一種加羅，就係好傳統緬甸人著嗰種咧，就係綁起一個裙咁嘅，我都著過啦，就係、是、起身啦，佢喺呢度會綁起一嚿嘢咧，就好似裙咁，然之後綁個結喺度嘅。咁點解咧？就是、因為緬甸熱，咁有啲人甚至唔著底褲啊，就去屙尿又好咩都可以好方便咁揭起佢，咁咪散熱。咁所以就呢、這個就係緬甸人。 變咗一個問題就係你又唔緬甸人，緬甸人又唔覺得你緬甸人，孟加拉人又唔覺得你孟加拉人， 類似香港人咯。 係啊，咁啊就係一個 類似香港人，英國人又唔覺得你英國人， 咁尷尬嘅問題。 好啦，跟住中國人又唔覺得你係中國人，咁係兩頭唔到。所以當時候咧喺60、70年代有一個叫馬文輝，呢、這個其實被認為真正港獨之父，佢講嗰番説話。香港人咧，你點認自己中國人都好咧，國民黨唔認你，共產黨唔蘇你，你認自己嘅英國人咧？英國佬唔蘇你，你都係一個地方，你可以自己叫自己。 咁你係 你一個香港 人。你又講馬文輝啦，我真係見過佢。 啊，竟然 係啊！ 其實我覺得佢生不逢時。 生不逢時， 佢如果真係後生都30、40年。 佢如果真係生喺今日都幾係嘢嘅，因為我哋就唔係直接同佢面對面傾，就係嗰陣時好中意喺 搞個論壇啫嘛。 論壇喺 City Hall 啊，咁我就見佢就著一套唐裝衫嘅。 是啊，他很喜歡做唐裝衫，有一撿須在這裡， 所以大家就不要說，就是你 黑眼睛黃皮膚你就一定是中國人。 不過他好像是澳洲還是英國出世的，他是做買板的，因為他有錢， 有錢的，他有錢 的，他當時靠做買板那就起家的，那他到日治時期之後回到英治呢，他其實在商界裏面都起得香，其實他也開始推行這個就是自治運動，其實很多香港人都忽略了這個人的存在，甚至乎真的 我們看將來有機會我們介紹一下他那個人和他那個當時的著作， 有這個真正的港獨之父， 是港獨之父， 真的港獨之父，他是有那個自治，他成立了個委員會，有個自治會，也都有很多的著作在這裡，咁呢個係真真正正有理論性嘅咯。咁我近期都有睇過佢一啲上網。 冇嘅，如果你唔係而家咁嘅時勢，大家就即係呢段歷史 會淡忘呢一個人物 嘅。即根本都冇人會咩啦。咁但係近排咁，你又見學生會又講啊，邊個又講，邊個又講咁樣。 佢係九幾年過身，我記得係嘛？ 係啊， 九十年代，佢係1919年出世嘅，所以就覺得生不逢時 啊。係啊，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